国际社会界赞扬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所做的新年贺词是给朝鲜人民增强新的胜利信心的不可磨灭的大纲。意大利赫尔默金热城金正恩主义研究小组负责人说，社会主义朝鲜在去年所取得的成就，对向往自主的进步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发表一项声明，指出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反映了他要为朝鲜人民创造更为富裕文明的生活，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任何侵略者都永远不敢侵犯的强国的崇高意志，因而扣住人类的心弦。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金正恩阁下在新年贺词中提出了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途径。朝鲜友好协会发表声明，指出金正恩阁下的新年贺词让人确信朝鲜的辉煌未来。俄罗斯作家同盟副主席说，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反映了崇高的人民观，并强调因为有金正恩同志以民为天，拜民为师，所以朝鲜人民一定会完成主体革命事业。